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5:13，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现在如果在同步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发现今天的标题，今天是由唱吧红人来踢馆了。 是的， 现在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音乐爱好者魏萧逸，欢迎萧逸。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可以稍微离近一点跟大家打招呼。 对， 要这样吗？ 是要那样，大家才听得清楚。 好了，我拿着吧。 哎，可以拿着，还有个座儿。 这个线有个座。 你可以先 考验手的这个耐力的时候到了。 对，调整一下坐姿，你可以稍微把那个麦往起调一下。 大家好，我是歌手魏萧逸。 歌手魏萧逸哈，萧逸其实呢，虽然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身份是唱吧红人，但他其实已经发行了7首单曲了，而且也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节目。 是。 哎，说不定有朋友真的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今天又在广播里面看到了萧逸，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哈。 对， 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之后就会看到直播板块了，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的，因为大家现在手机里面都有唱吧嘛，但如果说哎确实你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 对， 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大家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今天介绍了有这么多的机会都可以听到和看到萧逸哈。哎，那电视节目上那么多了，电台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可以看到的电台。 哎，第一次可以看到的电台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很新奇？ 特别爽 啊，一个词来确定了， 爽。 是要点名表扬一下 Neil 杨，已经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也希望现在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点击分享以及关注。 多多关注。 是这样，在每天18点我们都可以相约在 Fresh Radio。今天呢，萧逸是一个歌手的身份来的，而且也带来了好多自己的歌曲， 是 以及自己偶像的歌曲，非常喜欢的歌曲来分享。那熟悉我们节目套路的朋友就知道，一开始我们要先让萧逸亮亮嗓。 是的， 准备好了吗？ 套路吗？ 这是固定套路。 都是有套路的、啊、 准备好了吗？哎，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啊，准备好了，那我们一起进入。 现在过去是吗？ 我们现在就先进入先声夺人，让萧逸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是唱吧红人，是歌手魏萧逸，欢迎欢迎。 再一次欢迎萧逸。萧逸现在也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哈，也希望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把我们的闪亮亮的灯打开，让萧逸刚刚觉得很爽的这个直播间再添一抹色彩。 对， 其实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一档电台 KTV， 萧逸现在抬头在看上面的灯， 仰望星空， 笑了一下。怎么样，感觉坐在这紧张吗？ 还可以这样啊。 哎，这还可以这样玩哈，电台还可以这样玩。很新奇。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第一首歌曲是 第一首歌唱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大家很熟悉了。是，那今天来听听我们的唱吧红人魏萧逸的全新的演绎。 这个灯太炫了。 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 听的一首贝加尔湖畔，真的感觉到了就是萧逸的声音是既温暖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杨爽你觉得呢？ 以前我们都说就是很多来节目里的嘉宾他们唱歌像谁谁谁，但我觉得今天萧逸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的特色。 是的，刚刚呢有朋友问了哈，说要帮薏米带好，这应该是萧逸自己的 粉 丝吧，粉 丝的名字吗？ 你的粉丝叫薏米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今天有好多朋友来到了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萧逸，接下来就一起进入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的魔音秀。今天来到节目里的嘉宾是我们的魏萧逸，刚刚他给大家演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哎，刚刚在中间的间奏的时候，萧逸自己说了一句旁白，说：“哎，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唱歌， 啊、 内心活动是怎样的？你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在听自己唱歌时的内心活动， 就是刚才那个灯， 哎，打下来的时候， 打下来的时候，我的天哪！ 为什么会？ 首先是不是就会有点热？首先， 我都出汗了。 对，首先就很热， 汗了。 因为当时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灯都灭掉了，只有两盏灯是直接打到萧逸那边。 然后我刚一直在找那个灯，我现在坐在 这儿就可以看到，哎，灯源 在 那边。 对，你要这样才能看见。是， 我们想要营造一种音乐小酒馆的一种氛围啊， 对对对对， 好像你自己在一个咖啡厅里或者小酒吧里面唱歌的那种感觉， 对， 特别很安静，然后特别的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的感觉。刚刚是陈沙红 baby 问了，他说要帮薏米带好，同时呢，刚刚也有百变歌后雪君以及为家奋斗闲时唱曲儿都给萧逸送来了小礼物，在这里一并谢过。 哎，来到我们的魔音秀这个环节，我要大爆料了，今天 啊，你要爆什么料？ 其实我见过 大波的薏米在啊， 我见过萧逸 啊，见过在哪里？ 在 电脑屏幕上。对，因为我看过一个网综叫做《偶地歌神》呐、嗯，然后小雨在里面，我好像也参加过节目，然后我对他在节目里的这个造型特别印象深刻。 是什么造型啊？ 是柯南，然后戴着个特别大框的眼镜，对不对？ 大的圆的眼镜， 然后好像还没有镜片，对不对？ 但其实刚刚的在我们在播放片花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可以在屏幕上，如果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哇哦，这是萧逸的硬照，是不是超级帅气？感觉阳光活力大男孩的感觉。 这个照片够硬哈、 啊，居家暖男， 够硬，以及这个你是真的会弹吉他，还只是让他凹造型？ 会弹几个， 哎， 但是平时 太谦虚，只是会弹几个和弦。 平时可能弹钢琴会多一点。 哇，就不自觉的又爆出 来。但我觉得气质很像啊，就像弹钢琴， 有一点像，就是有点钢琴王子的那一种感觉。 对对对、 啊，包括今天其实大家一直可以看到，哎，萧逸的这种硬照，其实还蛮真的很帅气。 是， 但是为什么要戴一个眼镜去扮柯南呢？节目组需要吗？ 对，可能因为当时我的那一期节目，然后大家都是 有一个主题， 有各自的一个角色嘛，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比较算微胖界的代表了。 微胖，你是现在那个时候比较跟现在，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 现在看起来很好。 那个时候， 那我是属于 微胖界的代表，谢谢。 好，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有点婴儿肥了，然后因为要扮音痴， 嗯， 可能就是觉得我那个造型比较适合我一点， 嗯， 然后 比较具有迷惑性， 对对，因为要让现场的嘉宾包括娜姐他们都猜 不到觉得你不会唱歌， 对对 对, 对, 对， 是偶地歌神啊，是谢娜主持的哈，萧逸在当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对， 一首歌曲是带着故事来的，当然我们要放在稍后一点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期待，同样在狐狸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继续互动起来。乐科西他说婴儿肥点了三个叹号，可能现在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说如果长成这样还叫婴儿肥的话，那杨帅在努力的作塞。 大家看我的照片就可以了。 只要看照片哈。 对， 在后面是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指一下，是这个是杨帅，对，你没有认错， 难道会以为这个吗？ 中间的是我了。 对， 是。那除了参加偶地歌神啊，像这样的网络综艺，其实之前也参加过一些选秀，对， 是， 对对对，之前参加过类似于中国好声音啊， 嗯， 然后快乐男声这种， 是快乐男生 类型的选手比赛， 对，而且还获得了天津唱区十强， 对对对，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是今年的吗？ 今年的， 哎，很厉害。 哎，刚刚落幕哈， 嗯， 但是他们有一颗遗珠，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谢谢。 哎，想问一下萧逸，像你从小就会弹钢琴，还有吉他，是家人有刻意的把你往音乐方面去培养吗？ 嗯，其实开始，他们其实不支持我唱歌， 不支持。 对，因为可能父母都希望小孩能稳定一点， 找一点稳定的工作啊， 对对， 工作，当一个公务员呐、啊。 对，然后就是让自己生活就比较平淡一点，不像歌手，因为现在唱歌的人很多， 是、 嗯、愿意当歌手的人很多。 你爸爸妈妈就觉得说竞争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对， 嗯。 然后 但是没有想到自己还真的闯出了一小片天空。 当时还跟他们抗争，当时 怎么抗争？ 但是他们 说出你的故事。 当时他们就是反对，就说你当爱好唱歌可以。但是你如果要拿这个当职业来讲，那就不行。 嗯。 然后后面就我就每天唱，天天都唱给他们听，就把他们唱烦为止。 洗脑式。 对，洗脑式的，天天攻击，连续大概那个时候，一个多月吧，在家里，就天天唱。 最后爸爸说：“可以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只要不要到我耳边唱了。” 嗯，最后他们可能觉得 被你感动了， 就有找老师来听，说觉得声音还 OK。 这其实是还 OK， 就是、还可以有潜质，可以发展一下。然后当时就去学嘛，当时学其实学来讲的话，因为我可能比较笨一点，然后别人都唱得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在学的时候，老师其实对我特别关心，但是我始终是那个唱得最不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一直包括一直我我之前学的唱歌，但是我在之后在大学刚入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唱的。就是不会跑调，不会破音，但是没感情 啊，没感情， 就是很一般， 对，很特别一般，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就是我拿出去说啊，原来魏萧逸是个学唱歌的，原来是个学声乐的， 那是怎样突然的一下就开窍了，或者说， 然后后面在2009年底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受到挫折，就老觉得自己不会唱，然后什么也做不好，然后当时就特别烦。然后当时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一个话筒，买了一张声卡， 我就天天练歌，天天唱。那时候最疯狂的时候，就连着一天十个小时， 在家里录 自己自己。 十个小时，你嗓子不会哑吗？ 那个时候还好，其实 就是那个时候 反正天天唱了，就也不知道，就唱的那种。完全忘记你自己在干嘛。 你知道像我们主持人现在到职业病到什么程度，就即使我感冒，重感冒，发烧39度，嗓子都是好的。 对。 所以领导会觉得说，你还可以继续上班呢。就可能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身体也都会为你让路。 不会去想那么多。 那包括像肖玉后来其实也算是现在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 是。 特别想问，就是你的偶像是谁，或者你 套路题又来了。 这个套路深吗？ 套路不深，只是想让大家问一下说， 哎， 你比较靠谁的风格啊？或者谁对你吸引比较大？ 是林俊杰。 J J 林俊杰，你是从他第几张专辑开始喜欢的？ 第月行者。 啊，月行者，那是第一张，对，第一张就开始关注他，喜欢他。哦，那他的演唱风格对你有影响吗？因为你俩其实嗓音， 其实 J J那个嗓音太有特点了， 都是唱情歌的是吗？ 啊，但是其实很多人之前都说，哎呀。说有点可以模仿他的声音啊什么的，但 哎，你可以模仿吗？ 可以试一试。 哎，来 哪一句？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一个哈，虽然不是 J J 原唱的歌曲，但是也是他翻唱过的一首，是来自萧煌奇的《末班车》。这首歌曲可以挑战一下吗？ 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 我特别喜欢，现在就要挑战吗？ 现在试试看可以吗？ 试试看吧。 好， 现在来， 随时 Q 走着。我一定要回 来。是，我们可以在表演区就位。哎，这一首《末班车》呢，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是等萧逸先就位以后哈，来演唱这一首歌曲。其实喜欢 J J 的人特别多， 对， 但是你喜欢 J J 到什么特殊的程度？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梗，就比如说，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折不扣的 J J 迷。 死忠粉。 我记得 J J 有个采访，他在采访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如果除了唱歌。 没事，你继续说。 就是我这辈子如果放弃音乐，我还能做什么？我除了唱歌之外，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 你就还记得他的这句话，好像这句话也一再鼓励你，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来，我们萧逸最喜欢的闪灯，打开一下好吗？ 又要来了，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我们可以帮你关掉。 来一下吧。 来一下啊！闪灯打开了。好，末班车。 谢谢。 管你多紧的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依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梦半成 听啊，小雨可以先留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哈，因为有好多的朋友呢给你送来了祝福，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呢好多的朋友在问，他就说哦，唱得好帅啊，这位帅哥是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魏潇逸。 嗯，歌手魏潇逸今天来到了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生活。 是。 然后刚刚呢，有好多的艺迷来了之后哈，他们很可爱，他们说：“哎呀，我去分享链接给好朋友看了，可是我没听到他刚刚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下面就有热心的人说：“啊，他分享了一句偶像林俊杰说的话。 嗯” 还有好多的朋友，十三一直男的梦、叶问，以及啊，我来看看老和尚，都是给你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相公他说：“唱得太帅了，好好听啊。”今天也是在我们的唱吧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吸引到了很多关注到你的人、 嗯、 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找到每天都在我们的热门上的活力982直播间了。 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魏萧逸的表现，两首歌曲我分分钟被你圈粉， 今天又收获了两枚一米。 对对，两枚一米，新晋一米哈。 对， 但是就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介绍过，说萧逸其实是有自己的单曲的。 哎， 这七首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都喜欢、 都喜欢。其实 套路答案不可以套路，我必须说一个， 自己的歌怎么能说不喜欢呢？ 每一首歌它就像 不一样的风格。 对，我跟我粉丝说了，就是说每首歌它有自己的故事。 是。 然后我希望说在我的歌曲里面能够找到你们自己的回忆，能够找到你们自己的故事。 哎，你好适合来承包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就叫有故事的好同学。 是。 你每首歌都有故事。其实今天萧逸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自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时间游轮。对，那这首歌曲的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首歌是我的第七首单曲。 嗯， 对，目前算起来就是第七首单曲。然后呢，就希望就是现在在现场的各位听众，能够珍惜眼前人，不要 珍惜眼前人， 对，不要让一切觉得过去了之后再来回忆。 那其实是一首伤感的歌曲， 对，是一首情歌。 哦，我以为时间游轮是指在游轮上时间好长，不知道该怎么打发。 旅游的游记吗？ 那应该是旅游记吧。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萧逸，给我们带来他最新的一首个人单曲，叫做《时间游轮》。 好的，谢谢。 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又不仅仅是一档音乐节目。您刚刚听到的是现场的 live show， 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魏萧逸带来自己的个人作品，叫做《时间游轮》。真的，萧逸很认真的讲，我回去要把你这首歌曲添加到我自己的私人播放列表里。 确实好听， 是，而且刚刚还有一米哈在群里 打call， 是打call，直接把七首单曲的名字都说出来了。 这个老和尚这个网友他说，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你的其他歌，包括顺时针、逆时针、一光年、原谅、明月已当空、如果当时不知所措， 这个贯口漂亮，给100分。是的，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哈，不值得这一首都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你的粉丝真的超级棒，你唱每一句的时候他们会把这句的歌词发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下面去。哇，真的跟你关系超级好。他刚刚有悄悄的说辛苦宝宝，辛苦宝宝，好可爱。因为 平时我在下面练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 哦，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是你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只唱歌不说话的，还是也会跟他们说，哎，要给宝宝烧法拉利哦，走一波六六六。 我觉得是暖男的类型。 一般都是唱， 对， 就是从头唱到尾，然后 从头唱到尾。 他们想说话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会停下来跟他们聊一下，然后听听他们的故事。 哇，好贴心， 听听他们的故事，他们接下来也非常想听你的故事。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 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的音乐小酒馆里，讲述自己音乐故事的是音乐爱好者魏萧逸。他带来的这首歌曲，真的只要看名字就戳中我了。这是我这样会得罪张杰的粉丝吗？但是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张杰的一首歌曲。我当然不会说都爱了，可能就是在众多的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他不懂》。他第一次唱的时候，真的我有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歌词特别的扎心。萧逸呢，这首歌曲算你的拿手曲目吗？ 对，可能更多的好朋友也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到我的。 嗯，为什么呢？故事， 因为当时上武迪歌神的时候啊，第一首歌唱的就是他不懂。 哇哦， 当时娜姐在现场唱哭了。 哦，她也哭了。 哇， 但他当然比我有资格哭了。 那待会儿静瑜别哭了。 我忍住，我忍住哈、好，一首他不懂，来自音乐爱好者魏萧逸。 谢谢。 还没有听够你就谢谢了，可以再来一小段吗？ 怎么感觉静瑜没哭，我倒是有点眼眶泛红的感觉。 哦、 真的、 哎、你切个近景来看一看。 别了，算了。 我觉得萧毅真的他属于唱的非常克制的那一类男歌手。 对、 他不会用炫技或者飙高音来刺激到你，但是丝丝入扣，到最后慢慢唱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意犹未尽，好像被他拖进了深坑的那种， 进入了歌曲的情境里面去了。 是，刚刚呢也有好朋友哈啊，老九已经在连续给你报了100个荧光棒之后又报了65个金话筒，而且他并没有要停的意思。 谢谢谢谢。 还有你不认识我，他问说哎呀坏了，我刚刚忘记录音了。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节目是可以看回放的， 对， 大家只要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在动态当中就可以搜索到档期节目的回放，来持续不断的回味和欣赏今天萧毅带给我们的4首歌曲、虽然今天唱了4首，但是真的感觉没有听够。而萧毅你唱怎么样，在电台唱歌而且是音视频同步直播？ 就是还是爽，但是这种直播形式也是特别好玩 啊。你觉得好玩是吗？ 可能之前电台大家都只是限于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是， 对。 哎，可能正好有开车的朋友听到了，说哎，今天这个小伙子唱的不错，我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点进去看，哇，好帅啊！你又加了一个一米。 谢谢 是，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依然在这里和您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有戏。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